转为清醒。 好似咁样以恩待人，功德系最周全、最广大噶啦。从前韩文公曾经话： 以口嚟劝人，只在一时，事情过咗亦就忘记啦。并且低处嘅人冇法子听到，以书嚟劝人可以流传到百世，并且能够传遍世界。所以作善书有立言嘅大功德。 呢度话以口嚟劝，用书嚟劝人为善，同前面所讲嘅与人为善比较起嚟，虽然系较注重形式嘅痕迹，但系呢种对症下药嘅事，时常会有特殊嘅效果。呢种方法系唔可以放弃嘅。 并且劝人亦都要劝得适当，譬如话这个人他的个性很刚强，就不可以用说话来劝。你若果是用说话来劝，不但是白劝，所劝的说话亦都成了废话，这些就叫做失言。如果这个人的性情很温顺，可以用说话来劝，而你没有劝他，错过了劝人为善的机会，这些呢就叫做失言。失言失人都是自己智慧不够，分辨不出来，就应该自己仔细反省检讨，这样才不会失言，亦都不会失人。 什么叫做救人危急呢？患难颠沛的事情在人的一生之中是时时有的。假使偶然碰到患难危急的人，应该要将他的痛苦当作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，赶快想办法来解救，看他有什么被人冤枉压迫的事情，或是用话来帮助他申辩明白，或是用种种方法来救济他的困苦。明朝的崔子曾经说： 恩威不在乎大小，只要在人家危急的时候赶紧去帮助他就得了。 这句说话真正是仁者的说话了。 什么叫做兴建大理呢？讲小的是在一个乡里面，讲大一点是在一个院里面，凡是有益公众的事，最应该发起兴建。 或者是开辟水道来灌溉农田，或者是建筑堤岸来预防水灾，或者是修筑桥梁等到行旅交通方便，或者是施送茶饭救济饥饿口渴的人。 随时遇到机会都要劝导大家同心协力，出钱出力来兴建。纵然有人家在暗中诽谤你、重伤你，你亦不要为了被嫌疑就不去做了， 亦都不要怕辛苦，担心人哋妒忌怨恨就推托唔做， 呢啲都系唔可以嘅。乜嘢叫做舍财作福呢？佛门之中嘅万种善行，以布施最为重要。讲到布施，就只有一个舍字。 乜嘢都舍得，就合佛嘅意思啦。 真正明白道理嘅人，乜嘢都肯舍，譬如自己身上嘅眼睛、耳朵、鼻哥、条脷、身体、念头，冇一样唔肯舍嘅。 譬如佛陀曾经喺因地修行嘅时候，佢舍身为老虎。 喺身外嘅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亦都可以一概舍弃。一个人所有嘅一切，冇一样唔可以舍嘅。 能够咁做，咁就系身心清净，冇烦恼，就如同佛菩萨啦。 如果冇法子咩都写，咁就先从钱财上着手布施。世间人都将着衫食饭睇成好似生命一样嘅重要，因此钱财上嘅布施亦就最为重要啦。如果我能够痛痛快快嘅施舍钱财，对内嚟讲可以破除我小气嘅毛病， 对外嚟讲就可以救济人哋嘅急难。 不过钱财是不容易看破的，起先做起来难免会有一些勉强，只要舍惯了，心中自然安逸，

孟子话： 君子唔肯住喺厨房嘅附近， 就系要保存自己嘅恻隐之心。所以前辈有四种肉唔食嘅禁忌，譬如话听到动物被杀嘅声音唔食，或者喺佢被杀嘅时候睇见唔食，或者系自己养大嘅唔食，或系专门为我杀嘅唔食。后辈嘅人如果学习前辈嘅仁慈心，一下做唔到断食分精，亦应该依照前辈嘅办法禁戒少吃啦。 照佛法嚟讲，一切有生命嘅嘢，都系因为前世做咗业而投胎做畜生。等到佢哋嘅罪业还晒之后咧，仍然可以投胎做人嘅。做人以后，若果系肯修行，亦可以修成佛嘅。咁样我哋今世所食嘅肉，难保唔系食咗未来佛嘅肉，并且而家嘅畜生喺无量过去嘅前世中，亦一定曾经做过人。咁样佢哋可能会做过我哋前世中嘅父母啦、妻子啦、亲族啦，或者朋友。我哋今日食嘅肉，可能就系食我哋前世嘅父母、妻子、亲族、朋友嘅肉啦。而今日我哋做人，佢做畜生，我食佢，我就做咗杀业，同佢结下咗冤仇啦。如果俾我食嘅畜生来生佢嘅业债还清晒，投胎做咗人，而我反而因为杀生造业投胎做畜生，恐怕佢亦都要报复我杀佢之仇，而嚟杀我食我啦。照咁样讲，你话仲可以杀生吗？啲肉仲食得落吗？况且食肉就算味道好，亦只不过是经过个嘴道到喉咙那段时间啫，或者仲会觉得有味道，等到吞咗落去仲有乜嘢味道呢？同斋菜有咩唔同呢？点解一定要杀生造业呢？ 虽然一时做唔到唔食肉，亦应该渐渐嘅减少食肉，直到完全唔食，咁样慈悲心就会越嚟越增加。不但杀生应戒，就是那些极少无论愚蠢的或是有灵性的，凡是有生命的都应该禁止伤害他们的性命。好像要用丝来做衣服，就将蚕茧放在水里面来烧，这样要伤害几多蚕的性命呢？挖地种田要杀害地下几多虫的性命呢？想一下，我们穿的衣服、吃的饭是从哪里来的呢？都是杀他们的命的，来养活我们自己。所以糟蹋粮食、浪费东西的罪业，实在亦应该和杀生的罪业是相等。至于随手误伤的生命，脚下误踏而死的生命，又不知道有多少，你哋都应该要想办法嚟防止。宋朝嘅苏东坡有一首诗话： 哀鼠尚留饭，怜蛾不点灯。 意思就系话 怕啲老鼠饿死，所以留翻啲饭俾老鼠；哀怜啲飞蛾扑埋盏灯度辣死，所以连灯都唔点啦。 呢番话系几咁嘅仁厚慈悲呢？善事无穷无尽，点能够讲得完呢？只要将上面讲的十件事加以推广发扬，咁样无数嘅功德就好完备啦。 第四篇谦德之孝，第三篇所讲嘅都系积善嘅方法，能够积善自然系最好啦。但系人喺社会度，不可以不同人来往，做人的方法必须加以讲究，而最好的方法就是谦虚了。一个人能够谦虚，在社会上一定会得到大众广泛的支持和信任，而懂得谦虚就更加知道日新又新的重要。不但学问要求进步，做人做事、识朋友等等

竟然拿起笔来将他的文章涂改晒。余峰不但没有发火，并且心服口服，赶紧的将自己的文章缺失改过了。 这么虚心用功的年轻人实在是很少。到了七年，余峰就考中了。 壬辰年，我入京城去觐见皇帝，见到一位叫做夏建所的读书人，看到他的气质虚怀若谷，毫无一些骄傲的神气，而且他那些谦虚的光彩就好像是会逼人的样子。我回来告诉朋友知，凡是上天要使这个人发达，在没有发他的福的时候，一定先发他的智慧。这种智慧一发，就使到浮滑的人自然就会变得诚实，放肆的人亦就自动收敛。见所他温和善良到这样的地步，是已经发了智慧，上天一定要发他的福了。 等到放榜的时候，见所果然考中了。 江阴有一位读书人，名叫做张慧炎，他的学问积得很深，文章做得很好，在很多读书人之中很有名声。甲午年南京乡试，他借住在一处寺庙入面，等到放榜，榜上没有他的名，他不忿气，大闹考官，眼睛是不清楚，看不出他的文章好。在那阵有一个道士在旁边微笑，张慧炎即刻就将怒火发在道士的身上。道士说， 你的文章一定不好。 张慧炎更加的发怒，说 你没有见过我的文章，怎知道我写得不好啊？ 道士说， 我常听人说做文章最要紧是心平气和，现在听到你大闹主考官，表示你的心计不平，气亦太暴躁，这样的文章又怎会好呢？ 张慧炎听了道士的话，反而不觉的屈服了，因此就转过来向道士请教。道士说， 要考中功名，全要靠命，命中不该中，文章虽好亦毫无用处，仍然不会考中，一定要靠你自己改变改变。 张慧炎问， 既然是命啊，怎能够改变呢？ 道士说， 造命的权虽然在天，立命的权仍是在自己，只要你肯尽力去做善事，多积阴德，什么福不能够求得呢？ 张慧炎说， 我是一个穷的读书人，能够做什么善事啊？ 道士说， 行善事积阴功都是从这个心做出来的，只要时常全做善事，积阴功的心，功德就无量无边了。就好像谦虚这件事来讲，又不用花钱，你为什么不自我反省，自己功夫太浅，不能谦虚，反而去闹主考官不公平呢？ 张慧炎听了道士的话，从此之后就压低一向骄傲的志向，自己很留意的把持住自己，不要行错路，日日加功夫去修善，日日加功夫去积德。到了丁酉年，有一天他发梦，梦到一处很高的房屋里面，看到一本考试录取的名册，中间有很多是缺行，他不懂看，就问旁边的人说， 这个是什么？ 那个人说， 这个是今年考试录取的名册。 而张慧炎问， 为什么名册内有这么多缺项啊？ 那个人又回答说， 阴间对那些考试的人每三年考察一次，一定要值得，不要过失， 这个本册仔入面才会有他的名，好像名册前面的缺额都是从前本来应该考中 但是因为他最近犯了过失的事，才将他的名剔除了。 后来那个人又指了一行话： 你三年来很留心的把持住自己，没有犯过失，或者是应该补偿这个空缺，希望你珍重自爱，不要犯过。 果然张伟岩就在这次的会考考中了第105名。 从上面所讲来看，举头三尺高，一定有神明在监察住人的行为。 因此利人吉祥的事都应该快点去做，凶险损人的事应该避免，千祈不要去做。 这个是可以由我自己决定的，只要我存好心，约束一切不善的行为，丝毫不得罪天地鬼神，而且还要虚心，自己肯迁就不骄傲，使到天地鬼神时时哀怜我，才可以有福的根基。那些满怀傲气的人一定不是远大的气量，就算能够发达，亦不会长久享受福泽。稍有见识的人一定不肯将自己的肚量整到咁窄，而自己拒绝可以得到的福。 况且谦虚的人，他还有地方可以受到教导。若果一个人不谦虚，谁肯去教他呢？ 并且谦虚的人肯学人家的好处，人家友善的行动就去学他，这样得到的善行就没有穷尽了。尤其是尽得修业的人，一定是不可缺少的。古人有几句老话讲， 有心求功名的一定可以得到功名，有心要求富贵的一定可以得到富贵。 一个人有远大的志向，就好像树有根一样的， 树有根就会生树枝花叶出来。 人要立定这种伟大的志向，必须在每一个念头上边都要谦虚，即使碰到好像灰尘一样极细的事物，亦要令人哋方便。 能够做到这样，自然就会感动天地了。 而造福全在我自己，自己真心要做就能够造成。好像现在那些求取功名的人，当初哪有什么真心，不过是一时的兴起而已，兴致一来就去求，兴致退了就停止了。孟子对齐宣王说， 大王喜好音乐，如果到了极点，这样齐国的国运大概可以兴旺了。但是大王喜好音乐，只是个人在追求快乐而已。如果是能够将个人追求快乐的心推广到与民同乐，使百姓大家都快乐，这样齐国又怎会说有不兴旺之理呢？ 我看求科名也是这样的，要将求科名的心落实推广到积德行善上边，并且要尽心尽力的去做，这样命运同埋福泽全部都能够由我自己决定啦。 各位听众朋友，在听完了了凡四份有声书之后，你的内心一定是感触很多，觉得获益匪浅。它的的确确是一部扣人心弦、净化人心的有声书。而了凡四份这部书的原文文字非常优美典雅，表面上看起上来好像并不难了解，但是其中所深藏宇宙人生的道理呢，却是非常深奥，必须用心体会才能够有得于心的。 所以盼望各位听众朋友在听过录音带之后，最好能够熟读了凡四份的原文300次，必定能够信心益增，效法了凡先生立命精神的决心，会更加的坚定。

弘扬。我哋了凡四训基金会成立嘅目的，就系希望将呢一本改造命运嘅宝典推荐俾世界上每一个人，所以将来会有英文、日文、德文、法文等各种外文嘅翻译同埋录音带嘅出版。呢个对促进世界和平、人类幸福，必定系有相当大嘅影响。另外，了凡四训讲到布施，我哋嘅钱财要写，确实系唔容易。俗语话：舍得舍得，有舍先至有得。韩愈讲过：一时劝人以口，百世劝人以书。所以我哋赞助了凡四训，等于系财布施。而呢种财施仲有两种嘅效果喺入面，就系法施同埋无畏施。法施系使人听到正法，听到正法能够使人心安法喜，而远离烦恼、心无恐怖就系无畏施亦足具啦。所以我哋喺了凡四训行财布施、法施同埋无畏施，亦都圆满具足啦。最后希望大家能够俾我哋指教、支持同埋赞助，多谢各位。 了凡四训有声书，明朝袁了凡进士原著，文初王志海先生演述，现代王景官整理，善心人士赞助，财团法人了凡四训文教基金会倡录，蜂巢唱片公司、谛听文化事业公司、爱华出版社音乐提供，仅此致谢。